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童音同学，欢迎。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的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童音。 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我们每期的节目有视频音频回放，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 哎，那请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人气古风歌手演员吴大可，欢迎大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大可。 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生古风唱作人白池，欢迎白池。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池。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二次元导演达尔，欢迎达尔。 Hello 大家好，我是达尔。 哎，今天晚上这个直播间又是星光璀璨哈。 是的， 而且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说今天晚上我们直播间里面要热力开唱，当这个热力开唱里面， 对对对 对，有三个人 是没什么关系的， 热闹是你们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大可和我们的白池今天也是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歌曲要带给大家。 对， 其实提到唱歌，我觉得这是我心中一个小小的痛 啊。 虽然就是现在很多商场里面有那种自助式的 KTV 那种小包间， 就是你进去然后你自己折磨你自己，不折磨别人的那种。 对对对，你有体验过吗？ 我不敢。 你知道我曾就跟朋友去逛街嘛，纠结了很长时间，就特别想试一下那边就是录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那你去了吗？ 我进去了， 然后 把第一件事把帘子赶紧拉上，然后第二件事就是用他那个支持微信扫码的，就是你微信一扫的话，就可以登录那个系统。 你就可以浪费你的钱。 就是蛮贵的。我想了想，就是一个、 那个东西多少钱？ 一个小时好像是50块钱。 一个小时50。唱那么久吗？ 你也可以唱15分钟、或者什么半个小时，你可以自己选时间。但一个小时我记得是50块钱。我后来想了想，就以我这种唱功吧，可能唱一个小时也录不出来一首完整的歌，所以我在想，这50块钱干点什么不好呢？ 啊、 是不是？ 对啊， 又能吃两个哈根达斯的球了。 对对对，找一个这个舒服的按摩椅都能给你按一个小时呢。 对，所以就放弃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的这几位大佬是不是好好跟我们这个展示一下，同时让我们就和同龄这种小白可以学习一下。当然你别看我， 对，其实我不是来唱歌的。 好， 那你坐在 没关系， 你坐在两位、这个、 我是来扶麦的。上次来给他们扶这个摄像机嘛、对吧，然后这次来给他们扶一下麦。 你上次是摄影助理，这次是拎包助理， 音响 助 理。 对，其实我也会唱歌，但跟上回一样，也是在我每天都在脑海中唱歌，你知道吗？ 没关系，既然你这 flag 立了，就不能让你白走。今天我们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最后留5分钟跟我们达尔老师 solo 一下。 那么今天除了这个歌曲表演之外呢，几位还会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音乐历程和故事。 对，没错。 那么如果收音机前呢您也对古风音乐感兴趣，不妨通过 B 站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 没错。然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6 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咱们要给大家插播一个这个小小的广告哈，马上就年底了，咱们982这个频率也是给大家准 准备了多重福利，这里面有免费的 K 歌券，也有免费的照相券，还有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是福利多多了。那具体要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2月29号下午5点钟，我们这个 FM 98.2将有一场特别直播，叫做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同时呢，从今天开始，大家也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下方的这个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把你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你看大家说 小美啊，你 其中有一个叫左小美的一定要投那个左小美啊。 嗯，是的，希望大家把我送上偶像的顶点。 对， 就靠你们了。刚才这个 idol 去拯救世界， 是，刚才我们在直播之前稍微试了一下可以联机的，是 吧？ 好，可以联机啊。 我觉得我很担心我爸爸妈妈会不会看直播，因为他们如果一旦知道有投票这个消息，我觉得他们今天晚上一定会一宿不睡。 而且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知道， 七大姑八大姨可能一宿都不眠不休为我投票。总之，希望大家为这个许可和小美投上您宝贵的一票，谢谢大家。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2，我们进行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好的。 动漫新番， 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 动态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配音演员童音。那么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人气古风歌手演员吴大可， 欢迎， 新生古风唱作人白驰， 欢迎， 还有老朋友二次元导演达尔老师， 欢迎三位。哎， 下半场就要进入主题了。 为什么下半场？明明上半场就开始。 对不起， 上半场了，下半场。 你脑海中的橡皮擦是吗？ 我已经睡过去了，对不起。 其实大家弹幕当中有说感觉你今天好像有点困的样子。 对，有点困。 是因为我们里面就是太温暖了。温暖， 主要是因为这个咱们直播间里终于改善了， 不 凉快了。 应该主要说你每天就是工作特别辛苦。 对，你要把自己说的累一点， 录到夜里12点，天天睡不够，朋友们，好惨啊！ 是，明天被老板叫到办公室，你在直播里面说什么呢？ 还好我们老板不看直播， 你怎么知道？ 好吧，就当 这个我们下私下交流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正题，今天的话题叫做是唱歌，是不是和音乐有关？那我想问问我们的大可和白驰，都是有专业学习过音乐这方面吗？ 对， 那白驰先说吧，自己是科班出身，是不是？ 也不算是特别科班吧，我是。小美师姐的师妹是来自 小美师姐的师妹，这个让我们请大家负责，可以重复十遍啊。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啊，不是已经毕业了的，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声乐表演专业的学生。 声乐表演，一听这四个字，我们就要甘拜下风。 但其实是唱美声的，在学校的时候。 哇 哦！ 哎，那你今天咋不给我们准备一个什么那个歌剧选段？帕罗蒂那是男高音，好吗？ 这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二次元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了。 对。 哎，所以是在上学的时候就对古风这块或者是二次元这个圈子非常感兴趣吗？ 对，是那会儿中学的时候就特别感兴趣。 是少年二次元爱好者。 什么叫少 女？ 少女 中学不是少女。哎，好， 你心里在想什么？ 就我现在都通称少年嘛。 给你5分钟好好休息啊，问问我们的大可。 那其实我呢，没有专业学过唱歌，然后我的专业是舞蹈表演。我是学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的。 哇，厉害了！ 业余武汉音乐学院。但是 没好好学跳舞，练成唱歌。 对， 传媒大学学声乐的，他是音乐学院学跳舞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天赋远比努力更重要。 也不能这么说了。你的意思是我们这没有天赋的，以后就永无翻身之日吗？ 永无翻身之日了，因为我已经实践证明过了。 这个是有一句词，现在是叫"功夫不负 有钱人 啊。 有钱人，你指的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唱功，我唱一首歌花大量金钱做后期， 对对对对， 也可以成为知名唱见。 对对， 但我们两位是属于这种声唱实力了得啊。嗯，那大可就是等于也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嘛。 对，其实我小的时候唱歌还蛮难听的，我觉得。 嗯、 但是，每次一和朋友去到 KTV 啊，或者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然后唱歌就慢慢就习惯了、 嗯， 然后就找到了一些自己的小技巧。 对。 然后现在唱歌就还 OK 了。 哎，我好想知道，就是你大概在多大的时候，或者是通过一次什么样的唱歌经历，突然开窍的？ 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吧，那时候正好艺考嘛、 嗯、 然后就有幸认识了一个会唱歌的老师， 嗯， 他就指导了一下。 他是怎么指点你的？ 怎么指点的？这个我觉得 应该没戏了。 小美，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我其实我也有学科班音乐出身的朋友嘛、 嗯、 然后他们说你不要着急，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天天练天天练不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你可能有一天就会突然有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可能突然就开窍， 永远不会来了。 然后我就一直盼望着，没准我哪天一觉起来我就变成了一个大歌唱家、 啊、 没事，你可以先从说唱唱起， 开始先从嘻哈开始。 对对对对， 来份词儿。 好 好，那刚刚说了一下，就是其实两位属于一位是科班出身，一位是凭着兴趣爱好、 嗯、 但是两个人都已经是达到了非常非常受认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唱功的地步、 嗯、对， 其实我觉得除了刚才童音同学说的有天赋的关系，其实离自己平时的努力肯定也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对，这个肯定也是。 嗯，那平常大家都会就是把唱歌当做 一项任务来完成吗？就每天都要去练声吗？ 我现在是， 嗯， 因为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每天多多少少都会去练习一下， 嗯， 然后我觉得还是要下功夫才能唱得更好。 早上起来吊吊嗓。 你早上起来吊吊嗓吗？ 我吊不动啊。 不吊就不吊。那白痴呢？白痴这个学这个专业肯定是每天都要练的，是不是？ 嗯，其实要真说在学校上课的那段时间还真没有每天都练。 嗯， 我们专业是秉承着这么一个原则入的校，就是唱歌是我的爱好，我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冥想就能把歌唱好。 哦， 哇，所以我差的是冥想，对吗？ 对。 对对， 你好像又得到了什么奇怪的招式啊。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啥都不想，谁也别给我发微信，我要冥想。 可以。 因为相比练的话，就是对于歌曲的思考可能是要更重要一些。 哎，哎，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平常唱歌可能会选择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听的，就曲调旋律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到愉悦的一首歌。 我持反对意见。 但我不太会想它歌词背后面是什么样的意义。 你想再多你出来是跑调的也没有用啊。 谁说我跑调了？ 哦，你不 行就算了。我只是音域比较窄而已。 好好好，其实我也是，我没有高音嘛，对吧？ 真是，你说咱们两个讨论两个差声讨论这个是没有结果的，你知道吗？ 有三个差生。 那第三位差生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其实可以就让他们给咱们展现一下吧。 嗯， 因为我觉得在唱歌当中呢，就是其实光唱啦啦啦如果特别好听的话也会很美。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让两位给我们展示啦啦啦 啦啦啦一下。 开个玩笑开玩笑，这个上半场确实我们的大可和白痴是要给大家带来两首非常精彩的歌曲的。嗯，然后来介绍一下自己要唱的曲目好不好？ 嗯，好。 嗯， 那第一首由我先唱。 嗯， 我唱的第一首曲目的名字叫《燕青都》。 燕青都。 嗯，我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就是是在网易云音乐，就是它自动推荐到我的首页上来的。 嗯，结果一听发现莫名其妙的喜欢上了这首歌。 对，就神。带感 神带感啊， 神带感。嗯， 然后就一带感了以后吧，然后就越听越喜欢，就莫名其妙的就某一天就突然就哼起了这个旋律。 哎，我在想你们是不是在发现一首新的歌的时候想要去唱，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吧，对你们这种科班出身来说。 其实有的，因为古风的这些歌曲的唱法唱腔啊，跟于我们在学校专业学的美声啊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具体怎么不一样，我觉得等表演完之后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好不好？大可上半场给大家带来是什么曲目呢？ 我第一首歌给大家带来一首《斗战胜佛》，然后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感触的，因为就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会追逐一些梦想，但是路途上会遇到很多的坎坷和曲折，然后但是不断的坚持这些梦想，然后你会发现，总有一天你会达成你最终想要的目的，就不要畏惧那些东西。 我们在说你呢，他在说你呢。 我刚说，我刚又干了一碗鸡汤。所以呢，现在大家也稍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简单调试一下，大家就可以欣赏到这两首非常精彩的歌曲了。首先是我们的这个白痴妹妹要给大家带来的《燕青都》，那我们稍后一起来欣赏。 好，那这边现在就交给我了，是吗？那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白池，请我们白池先回来就坐好不好？谢谢谢谢，辛苦啦。哎，其实刚才他看见了我们这个 LED 屏其实是可以推拉的。 对， 在漫游汉普天节目里大家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功力， 第一次看到这个操作。 嗯，没错， 我当时都惊呆了。 对，我看我们上半场的时间还有三分多钟，可能来不及唱第二首了。那这样我们利用下面这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刚才就是说的这种古风唱法和美声唱法，刚才白芝说哎，对，有一点点区别，主要是在哪里？ 嗯，区别的话其实就是按照就是我感觉啊，现在大家对于古风唱法的审美来讲，气声可能要更多一些。 嗯， 但是因为是我是专业是学美声的，美声我们的要求就是声音要集中，然后要有共鸣，然后在这一点，对，在这一点上就跟古风的这种通俗性的审美就会有一点冲突。就会有一点难。 嗯，所以其实就是如果唱习惯美声唱法再转成这种古风或者通俗唱法的话，还是有一点点。 其实啊，小美，那个你听完刚才那个白痴说的这几个要求的点，你没觉得跟播音的要求很像吗？ 就是你总拿着说话，然后让你放下来说话， 啊，你 老师就总会 说松一点啊，松一点，松一点。 你是不是想起了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 不堪回首的往事，对。 其实确实是，比如说你在播新闻播时间长了之后，你在主持的时候也会感觉要去转变一下，就是不会说人话。 是，大学三年播音主持学的什么？学的就是不说人话。 嗯， 然后出来之后你发现这个唱通俗你是唱不了的， 但是其实终究的这个我们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就是按照不同的题材风格的要求去 转 换自己的状态。 是是， 让转 换自己。 但我觉得其实古风来讲的那个用这种他这种偏美声的唱法，其实唱出来会比通俗的唱法要好听。 我 也就 是 说细细品一下。 对 对，因为它有一些细腔啊，还是怎么着， 带着功力。 对， 对， 对， 对， 嗯，确实。那其实白池在把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发表到网上去给大家听？ 嗯，就之前一直是在唱吧，因为就是这个那会儿，然后就是近期的话可能会有一首自己的原创的新歌发布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大家可以默默打开唱吧，哎，找一下白痴小姐姐的， 对，新歌发布有可能会也是会发在 B 站上吧， 啊， 大概是在今年的年后。 所以在 B 站上有账号了 啊？没有，但是可以有了。 啊，可以有，可以有，可以。 年后呢，其实也是马上了。 嗯， 一月份嘛， 二月份了。一二月份 他所谓年后就是下周呗。 哦，那我就明白了。 我们过的是跨年，是 对对对对对， 没错。其实刚刚跟我们的这个白池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唱功唱法方面的问题，看我们的弹幕大家要说什么。大家说哇，真的好听好听，真的是第一次，是我们第一次用到的特别高科技的直播的设备。还有看大家要说什么，为什么感觉小美刚刚在摸童音的时候，那你一定是看差了， 那你一定是看错了。 那你一定是看错了， 非常清白的。 还有一位听众说师姐太棒了，是不是师妹过来支持你了 啊？不知道有师妹吗？ 哇， 应该是 没准说你，你知道吗？ 对， 他说你你可能晚上要去冥想，他说啊你太棒了。 是这样，我先想想我们要冥想一下明天吃什么吗？ 同一个传媒同一个爱。 是的啊，我们传媒出人才。 好， 广院开。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然后再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在12月29日的下午5点，FM98.2有一场特别直播活动，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那此外呢，我们漫游哈飞天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93。下半场我们的大可还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歌曲演唱，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童音。那么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人气古风歌手演员吴大可，现在已经在表演区就坐了。 欢迎大可。 那么新生古风唱作人白池。 欢迎我们白池。 听过了，唱的确实很好听。 还有我们的这个 老朋友达尔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达尔。 欢迎三位。上半场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大可没有来及给大家唱。 对。 那现在呢，我们大可就要给大家带来这首叫做《斗战胜佛》的歌曲，然后我们一起欢迎一下。我们知道大可做好准备了吗 ？OK。 好的。 在心 借愿灭酒是悲痛，陪我腾云驾龙，看这风起云涌，只愿为恢复一人的长松，为前生懵懂，今世定为你效忠，齐天又何用，今世定护你始终。 叫斗战胜负。 哇哦，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大可。 谢谢谢谢， 这真的只是爱好者吗？我对此表示深深的疑问。 我眼泪流下来。 大可，你不要为了让我们夸你而隐藏你学过的这个事实好吗？ 其实我一直挺紧张的，因为那个我听不到音乐，只能听到干音。 是 啊，对，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啊。好，稳住了，稳住了，稳住了，好，稳住了，稳住了。嗯， 其实我们在现场几个人没有戴耳机的，只能听到清唱版。 对，完全是清唱的版本。 哎，那刚才我们的这个白痴和大可是分别每个人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嗯、那我们的这个三号差生是吧？ 没有， 大二同学， 你听 的。 到了你表演的时候了，真的。 我要是表演的话呢，我就是可能咱们这儿就有空闲时间了，因为我也是冥想的，会唱歌。 我是想问问你，听大家的清唱版感觉怎么样？你来评价一下好不好？ 比我说话好听， 说的比唱的好听。 说的比 你这个是，确实是唱的非常好。这个，而且我知道大可还参加过《快乐男声》，是不是？ 对， 是在今年吗？二零 一七年的。 哇，能不能讲讲这段经历？当时是为什么想要去？想要去报名的。 因为其实当时报名的时候还蛮巧合的，就是、是陪朋友去的。虽然说这个梗已经很老了，但是确实就 是真的是陪朋友去的。 朋友是学唱歌的吗？专业学这个的吗？还是也是爱好？ 就是歌手。 哦，就是歌手。 然后去了，结果我就试了一下，就进到了全国赛了。 过不过分？ 他这个在气咱们，气咱们。 人生百味啊，人生百味。 冥想，冥想，冥想开始。 没事。达尔，你下次陪童音去，你们俩总有一个能去。 我们应该去说相声。 我们俩就说相声，我觉得就没那个对。 你们去报名某某某大舞台或者某某社是吧？ 可以， 农村大舞台什么的这种是吧？ 其实，所以你看那个快乐男声，他其实去评判一个人是不是还是评判的蛮综合的，就是不仅仅说看你的 对唱歌长相， 或者你的表现力、舞台表现力， 然后他并没有说你的唱功一定要很专业，他才会选你，然后还是看一个艺人的他综合素质，会不会？ 我觉得唱歌也是，就是好听就是王道， 对。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会听看超级女声嘛， 是。 那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要是有一天， 你还小的时候， 我就是还小的时候， 哦，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好像是。后来的快乐女生好像就是有一个要求嘛，年满18岁才可以报名，貌似是这样子。 样，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到18岁？ 你现在不也没到呢吗？ 对呀、啊，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报名， 对对对对， 特别的遗憾。 那可真是替那些评委老师谢谢你了呢。 什么意思？我就算折磨评委老师，也只折磨十几秒，然后就啪被按铃。好，下一个。 出去， 下一个。 大可参加这种比赛，尤其是全国性质比赛，会不会有紧张的感觉？ 紧张，肯定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选秀类的节目，然后天津唱区比完的时候，说我进入十强了，我当时还蛮惊讶 的， 对，真的是蛮懵的。最后宣布成绩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宣布的，然后当时就直接在台上泪崩了，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得到他们认可。 其实 实至名归， 对，那个就是，尤其你还是最后一个，你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你是最难受的， 就是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一直就崩在那儿，然后得到结果之后，整个人咚， 就是会有一个先抑欲扬，欲扬先抑的那种感觉嘛，就是总觉得哎呀，都念到最后了，是不是我没有办法晋级了？但是最后给你一个惊喜， 对， 确实这段经历我觉得应该还是蛮珍贵的，是不是？那我们进入到第二轮唱歌环节，好不好？ 今天的主题是唱歌，我们就不说那么多废话。 是， 虽然已经说很多了。 是，那我们第二轮唱歌的话，白痴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这次给大家唱一个钢琴版慢版的《权欲天下》。 权欲天下，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都听过，基本上 算是古风圈的入古之作，入圈入坑 可以加点难度啊，我们要唱着唱了就要跳起来。 这样的话，那就刚好大可就是在专业的舞蹈科班出身， 所以突然要变成歌伴舞了，是吧？ 也可以来一个即兴，我们不坑队友是吧？ 我发现我们的白痴妹妹反应好快哦，她立马把这个球踢给了大可。大可，你对此表示什么？ 我是接还是不接？ 那就是我们的 笑 点。我生了， 没关系啊。我知道我们大可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是什么，是最赤壁，是不是？ 哦、 你也可以要求白痴给你伴舞啊。 那我们互补好吧？ 对，你看哦，这都是赤壁上的歌，对吧？都是三国里的自己人，就不要伤害自己人。 没关系，我们这个三位吃瓜群众已经准备好了。 对，我们今天来其实就是来听歌的。 对，我们一边应该给我们每个人爆个瓜，是 吧？ 花生 瓜 子儿， 挺贵的，真的。 啊，好的，那我们的白痴要就坐了。等你准备好，可以给我们示意哈。 嗯。 试图坐的优雅一点。 应该要求，应该要求导播老师给你一个稍微近一点的景，这样你可能能唱的稍微放松一点。 求导播老师让我今天美一点，就给我一个下次减肥的动力。 好，导播老师把他的脸挡上。 好， 我这边准备好了。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全域天下》的钢琴伴奏版。谢谢白痴，谢 谢 谢谢。哇，我感觉钢琴伴奏版的和我们平常听的那种还真的不太一样，具体怎么不一样？ 我完全没听见钢琴。 对，我们现场 我的冥想 之外没听到。哎呦，这个嘴皮子真的是倒不过来，我听着有点，我得要我就赶紧说段八百标兵奔北坡压压惊。 哎，我很难就是形容心里那种感觉，就是听这种钢琴伴奏版，好像就是多了一丝，你想个形容词， 优雅。 对，就多了一丝。婉转、有没有？ 对，这个词很到位。 你看， 我给他来一个二胡，二胡的 二胡就是苍凉，我都想好了。 哎，我想问问白痴啊，为什么不唱那种原版的伴奏？为什么要选这种钢琴版的伴奏？是自己也有这种考虑吗？想给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赋予。 对，因为就是唱歌嘛，大家都想唱一点就是自己不一样的东西。钢琴伴奏版，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跟我原来听的《全域天下》不一样。它就给我一种就是。 就铁汉柔情， 嗯， 然后一种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回首看千年江山已老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是一首特别好的歌。 嗯，就我们平常听的都是铁汉版，今天听了一版柔情版， 柔情版， 平时听都是激情版。 是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白池。那下面大可要给大家带来这首《醉赤壁》，是不是？白池，你要不要去伴舞啊？ 他没给我伴，我给他伴什么舞呢？ 好， 我的冥想里也帮你伴。 大家刚刚可能没有听到，大可说我在心里已经帮你伴了，回头淡然一笑。 太美了！就为什么我要跟他这中间隔个达尔哥呢？对吧？啊， 为什么呢？啊， 靠达尔哥英俊的颜值撑住。 哦，可以，还是圆回来了。 可以的，可以的。嗯，那大可准备好了，可以跟我们示意。 好 ，OK、嗯。 好的， 好，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醉赤壁》。 嗯。 我对你用心。 一生。 一首最赤壁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喜欢哟，谢谢， 谢谢，谢谢大可， 哇，谢谢，哇， 除了唱的好之外，我好想说一句，大可好好看、啊，表达一下米姐的心情， 你愧疚不愧疚？ 我觉得。哎，我因为我没有欣赏过就是大可跳舞， 嗯， 但是光看唱功来说，我觉得嗯，舞蹈耽误了你。 哎，真的，这首歌也很久了吧，也算是一首经典歌曲了。 嗯， 听到这个歌，我就想起了我幼儿园时期 暗恋过的那个女孩。 幼儿园时期的那些故事，我是故意把自己说小一点了，真是的。 这是什么？这是 接不上我的梗。 其实你想说你现在还是在幼儿园时期 啊？不，我现在已经是 哎呀，不谈这么无聊的问题了。 啊、 你说这老大不小的人了， 真好听、啊。 嗯，最后一点点时间，代表广大的听众和观众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萌新唱见、或者对我们这种萌新唱歌爱好者来说，怎么样？就平常自己可以去练习，可以就是比较好的提高自己唱功的办法，有没有小建议、小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呢？ 有，但是首先啊，萌新，我也是个萌新啊！ 你 不、哦嗯，咱们广院教的出门在外要谦虚。 就这，其实我这儿有一个、我觉得是最实际的。 你居然要跟我分享， 就是 你快说， 特别实际， 是先不跑调吗？ 不是啊，你干点啥不好，你非得干这个， 过分啊！ 你做不了，你换一个呗。 怎么样？我们这咸鱼也是有梦想的， 对， 要听我们两位 听个干货吧。 嗯，听听干货。 吃饭、睡觉、冥想吧。 哦， 真的就是要想这首歌怎么唱吗？ 对，真的要想这首歌怎么唱，因为你的声音其实是说白了生下来就先天条件的了。 嗯， 我没有高音不是我的错。 就比如说我英语比较窄，我怎么去拓宽它？ 嗯，通过系统的去训练，专业的训练。 那算了，没有这条件，下一个。 其实作为我来说，我也给不了太多的建议，但是可以教你们一个小小的方法，就是多去听。然后如果像按照你说的，如果音域比较窄的话，你尽量去选择适合你音域的歌来唱。 这等于放弃治疗是吗？ 不，这样 的 话别人会觉得你 很游刃有余， 对，很棒。其实我们的声线都是不是说什么歌都 能 唱 的， 对，我就是属于那种中音， 对，我就是高音。 我也是中音，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天哪， 三个组一个组合， 太难过了，真的。 我们这个在做直播间里集齐几个声部是吧？ 对， 大耳老师承包一下低音是吧？ 对，我是低音。 其实那时候唱合唱团我也是低声部 啊。是吗？ 因为没有高音唱不上去 啊。那要不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低音炮啊？ 我就不了，反正你们听得出来的。对， 总之就是有一个原则，大家不要勉强自己，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音域的歌曲，慢慢去练，慢慢去听，多听多想，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进步，是不是？ 对。 而且我还记得之前我问一个唱见朋友，我说那我怎么去练颤音，就经常不会唱那种颤音， 就让人隔着你啊，让人隔着你。 后来他跟我说，你骑自行车的时候去走那个颠簸的路，然后你这时候放松你的嗓子去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嗯，后来我也没有学会。 我们干嘛要伤害自己呢？为什么？ 所以你看，综合来说，还是我的建议最好。 就是你不要唱 了，干啥不好呢？为什么要逼自己？ 不行不行，回去还是要下载一个那个唱歌的 APP， 没事多练练。 小美上一次的目标， 上次的目标是做手账。 对，做手账做了吗？ 拼模型。 对，根本 上次 不 说要画画、 唱歌， 还画画、 画画 啊，好累啊！ 感觉即将到来2018年会是很充实的。 对对对， 也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个白池和大可也可以在2018年有更好、更多的作品带给大家，是不是？ 对。 大可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新作品带给大家吗？ 我有新的戏，也有新的歌曲，都会带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关注你的微博，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消息了，是不是？ 是的。 嗯，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大可和白池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达尔的新浪微博。虽然我们达尔的微博里也没啥东西吧。好，达尔老师今天晚上还有什么要做一个总结升华的吗？ 总结升华，我觉得这一期非常的不错。 嗯、 啊，小伟对自己唱歌的事业呢非常的谦虚，其实他呢是可以唱得更好听的。 更好听的这个话里有话呀。 对。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可、达尔和白池做客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了， 谢谢。 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稍后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如果您看到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不妨关注一下漫游嗨饭店的 B 站官方账号，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看我背得多熟练，欢迎大家加入。 然后我们明秋在弹幕里说，小美你快去看一下魔力982的公众号，你们是刚一个小时都在为我点赞吗？我是不是要站上偶像顶点了？ 哇，你刚一看现在已经500多万人在点赞，我的天！ 还没有看一下啊，那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广告，就是马上就是年底了，咱们982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里面有免费的 K 歌券、免费的照相券，还有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是福利多多了。那具体是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叫做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同时呢，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将您喜欢的982的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的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那具体就是我们能不能登上宝座呢？然后小美代表许可在那边，小美代表许可就多谢大家了。还正好给了一个空镜头， 可以。 好，那个在心里代表许可感谢大家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童一， 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拜拜，谢谢大家， 拜拜， 辛苦了， 谢谢， 拜拜。